在十亿生源的十日佳节之际，全国的育儿院、爱育院、初等学院和中等学院的育儿蒙受恩情。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向全国各地的育儿院、爱育院、初等学院和中等学院育儿赠送了棉袄、运动服、鞋等礼物。